哇！呢、這个啊，紧要日子啊，十二十八号啊，开 心啊！知唔知呢？点解咁紧要啊？ 今日我发生颜报先嚟啊嘛，因为 今日咧，今日咧星期一啊，就有呢个嘅音乐桑拿， 开心啊！ 系啦，今日音乐桑拿咧，我哋会系嚟呢一个嘅。Happy birthday song 啊！ 系啊，点解啊？ 因为今日波成生日。 哇！多谢多谢，有几位同事入咗嚟， 所以我已经买咗个蛋糕同你庆祝牛一斤。 哇！呢、這个劲喎、 啊，呢、這个劲咧，呢、這个我拣噶。 有最紧要最紧要系面向住我嗰个系我中意嘅女主角。 Ania 唔系 Ania 嗰啲走开啦，我唔中意 Ania， 我中意佢阿妈。 你中意只狗啊？ 太细啦，个年纪系啦，我中意。佢叫我哋黑寡妇，我唔记得个角色名。 咩啊？ 佢阿妈， 佢阿妈啊，即系。咩若 若儿若儿若儿， 因为唔系好老礼个中文名，所以好少叫佢个真名。 咁啊，陈丽都唱我 Happy Birthday 先啦， 多谢咁多位。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多谢现场咗阿摄啦，又系监制 Crystal 啦，仲有哈利熊波特啊。哈利波特真係好好啊！呢、這个名 字，哈利波特帮我变咗个蛋糕出嚟。 多谢。 咁啊，祝你咩啦？ 咩啊？ 就系咁样啦。 祝你 就咁啦。 祝你越嚟越似呢个五条悟啦，就系咁啦。 即系会俾人斩一半系嘛？ 再再三十六日讲呢啲系啦。祝你越嚟越靓仔咁样啦。 多谢、多谢你哋，系咁意都系咁意都吹一吹佢啦，系嘛？ 吹一吹佢先，吹一吹。 要对住支咪吹就大家都听到。 系好。好，其实是冇火的，不过即是仪式嚟嘅。 系啊，系咁，依都要吹下吹下去啦。 系啦，我哋冇火的 ，OK， 好，好，咁啊， 大家啱慢慢享用啊。 今日恭喜晒波城啦，生日啦， yeah， 多谢， 都33岁咯，嗬。 系啊，同我终于追上你嘅年纪啦，我终于追上咗槟城嘅33岁。 仲比我仲到我， 我终于追到。 系啦，咁啊，终于追到我嘅年纪啦， 系 系啦，呢、這个蛋糕我哋一盏分咗佢啦。 好啊，好啊，好啊。 咁啊，都睇下，即系作为你嘅好朋友，睇下摄有冇啲祝贺说话要同你讲咧。又 冇啊，琴日咧，宾神问我咧，喂，你识咗佢咁多年咧，你觉得波城中意食咩味嘅生日蛋糕噶？跟住我心谂，我都冇买过生日蛋糕俾佢。但系同一时间咧，我可以答到呢个答案嘅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因为咧，嚟紧咧会去波城屋企 gathering。咁咧，我女朋友咧会买啲甜品，跟住咧佢阿波成复咗佢哋成家食咩味啦， 系系。 跟住然之后我女朋友就问：咁波成你拣咩味啊？咁样，波成讲咗好似咩 抹茶 抹茶咁样，跟住我就复你话：哎，买抹茶味啦， 哦、因为从呢一样嘢去知道我嘅口味。 但系重点系咩啊？重点我最后都系冇买抹茶味， 得个知字啫，其实都系得个知字。 我知道你都系外貌协会啊，所以我拣咗个外貌好好睇嘅， 好好睇啊！我攞翻去摆一年添啊，呢、這个好靓啊，呢、這个。 咁啊，我哋嘅节目监制啦，好啦，都 有冇啲咩训话？ 有冇嘢要训话？系 系啊， 叫佢即系准时啲翻工啊！ 你睇阿土一监加埋三五成群同埋骚动音乐啊，连埋边香港打落成件事都系佢啊！ 系啊，生生性性啦吓、 啊， 快啲脱毒啦！真系可以成家立室嗰种脱毒啊！ 冇啦，冇咁快成家住啊！ 得噶，你得噶， 佢做过来人啦，开心心咧，同老公咧去旅行之后咧，就不断同所有同事都咁讲呢啲嘢 噶。结婚真系好好噶，真系 佢个节目好难讲呢啲啊，你知唔知啊？ 都幸福嘅咁啊，咁啊，哈利波特喺度都讲两句啦。平时哈利波特啊，好怕丑嘅。 心谂做咩无端要屈我讲啲嘢，唔知讲咩好。 佢心谂我攞蛋糕嘅要咁样。 瞓多啲觉 啊！好啊，好，哈利， 生日快乐， 多谢， 多谢， 我会准时交代噶， 系啦，同埋 我祝你瞓多啲觉，因为我成日喺某啲同事嘅社交媒体度见你都系咁喺人哋屋企瞓觉， 系啊， 系呢个紧要嘅， 系啊，去亲边度我都系瞓觉嘅状态嚟， 系啦，咁啊一片混乱之后咧，今日即系正式同大家讲声啦，就系阿波胜嘅牛一啦生日啦， 喺度都祝所有十二月十八号嘅人生日快乐啦， 系生日快乐，咁咧就所以我哋今日嘅音乐桑拿咧六点钟出现咧，都会讲一讲呢个生日歌，好有趣噶嘛呢个题材吓，特登揾嘅，因为即系讲下呢一个生日嘅一个叫做生日歌嘅起源啦，即系成日大家都听啦，但系背后有一个好有趣嘅故事喺度嘅，咁啊，所以六点钟咧就会听到呢一个生日歌嘅一个起源嘅故事啦。 喺呢个时间啊，系啊，即系我 feel 到我哋都要影翻张相啦，先分个蛋糕啊， 都要系啦， 所以喺度祝全天下都系人马座嘅人都一个字、啊、 都束薄不来。 祝大家一个字啊，生日都靓啊！ 靓才双面镜，靓靓 同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闹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一举手好，功夫色胆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低中接受。相会或聚对与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相饮喜酒。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全部有请靓靓靓，咁多靓靓靓靓靓，双手靓靓靓靓靓，咁多靓，全部靓靓大台就反应靓晒声，今晚先出通通执正，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去问好多次，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铺街品多仗义，正正上吧台双生子，三鬼家得体，开放正契体。 嗰日有 Twins 嘅双喜楼啊， 系啦，咁啊，祝你靓靓啦， 靓啊， 靓靓同埋干干净啊， 咩原本污糟嚟噶？ 啊！ 頭先揾唔切啦，本身應該應翻整首 Spy Family 嗰首色彩， 唔緊要， 唔緊要， 一陣間咯， 睇下唔知有冇機會，可能有機會播嘅。 嗱，咁啊，除咗頭先個蛋糕之外咧，即係小弟私下咧都準備咗啲生日禮物俾你嘅，睇下呢個幾靚嘅膠袋， 哇！ 就係買外賣嘅時候。买外卖 就 系 送 一 个胶袋俾我 送嘅， 我必须要讲喺你揭晓之前啊， 系咩？ 上年我哋节目自己咪交换废物嘅， 系啊系啊， 你俾我嗰盒嗰个 board game 啊， 冇喐过啊嘛， 而家仲喺我间房，我寻日执房嘅时候咧， 系， 我仲好苦恼点样处理， 所以咧我决定咗 摆多嚿嘢喺我屋企， 我都系啦，我决定咗买一样你都用唔着嘅嘢俾你，等你屋企摆喺度，就有呢一张黑胶碟。呢一張咧解釋一下先，就係、 是、Along Vacation 大龍榮一嘅 Along Vacation 嘅黑膠碟，不過佢係再版嚟嘅啦。 好癲喎！你真係、這個、我買黑膠機嘅啫。 你俾我講埋嗰個我已經預備咗一個 speech 先。 係、oh. 啦，我買呢個碟俾你嘅原因咧，係因為啊，即係你上次去旅行去日本咧，你就話覺得有一個日本嘅女仔咧喺個 club 嗰度咧夜晚攞啲黑膠出嚟打碟，好有型。 係啊係啊係啊！ 咁咧，我覺得咧。其实在我心目中每个人都是可以做好有型的一个人的，所以我就抛砖引玉买了第一只的黑胶碟给你， 好贱格， 咁往后之后呢那些你就自己完成它了， 哇，好 贱格，希望有一天你都可以成为一个你心目中觉得自己好有型的人。 你真的，我必须要讲什么叫做魔鬼啊我想说什么叫魔鬼啊，呢、這個人 呢隻好難揾㗎， 我梗 係知 啦、 啊， 我就係見到個封面我已經認得啦。 係啊，呢隻真係正嘢，呢啲係聽 City Pop 入門嘅，我諗十大唱片入面一定有佢嘅一張嚟嘅。 我自己個串流平台有 save 呢一隻 嚇、啊，真係㗎， 有啊，我有聽㗎、哦，即係我會攞呢隻嚟聽㗎、啊，所以你一攞出嚟我已經認得啦。 所以咧， 好賤㗎呢個人， 一陣考慮下啦。如果大家即係聽眾想聽我買咗嗰張專輯，買咗邊一隻俾波城咧做第一啲咩歌聽咯，我考慮下。在奔神 Monday Blues 度播下俾大家听， 播俾大家听啊！呢只、啊、我哋公司有黑胶机，即刻攞过嚟，即刻 唔使噶，佢有唱片版噶。 其实佢系有啊，我有一时喺新出俾我见过， 系啦，佢有出嘅。 你个人真系好过分喎、 啊！系啊， 有冇人有兴趣喺我生日嘅时候送部黑胶碟？ 嗱，我就系谂住你出呢个 pose 啊！ 哇， 我买咗黑胶唱片俾你，咁边一个有心咧就买部黑胶机俾你啦！ 好万恶啊！呢件事， 或者你送俾自己嘅礼物 ，OK。 好 啊！或再唔系你咪攞出去打碟嘅时候， 借人哋啲黑膠機嚟玩咯。 你知你要明白啊，即係頭先我講緊嗰樣嘢，咪話喺屋企，喂多謝你先，呢、這個真係真係後例啊！呢、這個 我行咗好耐啊， 好勁啊，揾得到。我尋日喺屋企執房就係、是、即係又得閒處理一下啦，一忙完一輪嘅時候，跟住我就見到喺一個多眼位置見到你上年俾我嗰個兩個人玩嘅 board game 啦，跟住咧嗰份心意咧真係好濃厚，跟住咧我上網真係 search 咩啊？纪念咩、有纪念价值物品收纳， 系 咁于是乎咧，嗰篇嘢就讲话，好多人喺屋企执屋嘅时候，都会见到有一啲物品咧系充满纪念价值， 系、 特别系人哋送俾你嗰啲咧， 但系冇乜用 嘅，系啦，所以好多人都会储咗啲喺屋企，然后唔舍得掉。咁有一啲讲法就系话咧，你将嗰份礼物再攞上手嘅时候，如果你仲有心跳嘅感觉咧，或者你对嗰份礼物好有记忆，即系你讲得出点样收啊，边个送俾你咧，即系佢都仲有个存在嘅价值啦。咁我好记得，虽然我心跳嘅原因唔系因为感动啦，而系唉嗰份心意完全系一个负担啦。 送啲咁嘅嘢，应该都系得阿斌先做得出， 一定记得啦。咁佢就话啦，但系咧有阵时好得意嘅，可能送俾你嗰个人咧。佢已經唔記得自己送過呢一個禮物，或者咧佢個心裏邊都唔希望你收到呢份禮物嘅時候成為一個負擔。所以如果你知道對方咧，其實都唔介意嘅話咧，其實你係可以掉嘅。即係例如佢有講啲例子啊，譬如你初戀情人送俾你嘅，大家可能都會嘈，我都有嘈啦，一個雙嘈起曬。跟住佢話其實送俾你嘅人，首先佢可能已經唔記得送過啲咩俾你啦，又或者啊。佢已經進入咗人生下一個階段嘅時候咧，其實佢都唔會想佢俾你嘅禮物成為一個負擔，所以其實你應該咧斷捨離咧而放手抌咗佢嘅咁。咁所以咧，你嗰個送俾我嗰個 board game 你已經抌咗啦， 我未嘅，我仲擺喺度諗緊點處理。我可能今年圣诞交换礼物， 攞去交换礼物系啦，你攞去交换。 我哋下个礼拜一，我哋两个自己交换礼物。 你唔好再交换翻嗰份俾我啫。 攞翻出嚟， 即系送礼物咧，我觉得系好难嘅。 难噶，哇！但系呢个真心劲、啊， 我谂咗好耐嘅。其实我本身唔系谂住送呢只俾你嘅，不过行下行下，突然见到呢只， 见到系啦，呢、這个真系好夸张啊！我一路都谂喺屋企嗰个地方边度有位可以放一个即系黑胶机，因为都真系想买，因为呢个仲要系大只嘅，即系唔系七寸细嗰只。 系啊，呢只大碟嚟噶， 夸张、 啊。我本身系谂住买只嗰啲 Do You Like Hip Hop 嗰啲俾你，但我发现原来 Hip Hop 嘅黑胶喺香港系仲难买， 难揾噶，即系冇咁多添啊。 所以唯有买只我中意啊。 但系我想讲生日呢单嘢，即系曾经都讲过啦。我记得好似天怡同我讲嘅，佢话咧生日咧你一年里边咧一生即系最黑仔嗰日啊咁样，即系有种说法系咁啊，即系信则有不信则无。咁我寻晚过咗十二点嘅时候，我亲身体会到。即系我执紧间房啦，衣柜门佢嗰、那个柜门个架位，佢上中下三个啦，无端中间个架位咧松咗弹开咗出嚟，跟住咧我整极都整唔到，跟住于是乎佢有个保险掣揿啦，咁于是乎我就将个柜门上面同下面嗰个柄咧，咪试下揿个保险掣，睇下佢个构造点样可以榫翻入去个榫位度，跟住之后咧甩埋，最后道门条条揈，三个甩咗两个，跟住如果咧你唔整好佢咧，我惊下面嗰个会断啊， 系啦会断， 我索性。揿晒佢，成道柜门咧拆咗出嚟， 系啦， 好重。 即系话俾你听乜嘢咧？生日啊，系时候添置啲新嘢俾自己。 唔系啊， 过下 系个生日话俾你听，唔好无端端冇嘢搞，搵嘢嚟搞。我最后，但系我最后解决咗嘅，我上 YouTube search 柜门教 How do you fix？ 我想中文先，柜门门教维修。 OK， 我最后找到条片，佢有教呢一种类近嘅锁，佢嗰只我唔记得佢叫咩锁啦，佢有个名嘅，咁咧佢个保险制点样样，食翻落去拍实佢咁啦。于是乎我睇咗段片，然之后叫我女朋友帮手斗住道门，跟住佢好重啊，我谂到柜门又分分钟重过佢啊嘛， 重 噶 啲门好重。 跟住之后咧就终于出晒汗，明明喂咩声嚟噶？ 哦，你头先嗰啲生日礼物嗰啲哔哔声啫， 我吓吓第一 冇嘢， 咁样 系啦，唔想拍到。 你谂下，寻晚几咁冻啊？我喺间房度出晒汗，之后托住道门，逐个嗰个安全掣，逐个拍翻入去，啪啪啪咁样拍咗三下之后，终于上翻好。佢出晒汗之后，我唔再执房，因为我知道一个天意话俾我听， 你再执咧就再烂。 真系唔好搞咁多嘢，有阵时真系冇嘢搞，冇搵嘢嚟。 系时候换啦， 唔系嗰个唔使换嘅。我而家谂紧点样安置，因为我屋企都有其实黑胶嘅。 我知道你有错啊！你上次去日本已经话想买啦， 但系冇买到嘅。嗰阵时有一只系小尘埃黑胶，白色黑胶。跟住最近亦都好多好多而家兴又出翻黑胶，好多 artist， 譬如 马 天佑嗰只黑胶啦，新嗰只碟系啦。咁所以，哇！你呢个真系魔鬼嚟噶， 都系嗰句啦。 步入呢、這、一个行去一个迎人之路嘅必需品，系呢一个买俾你嘅唔系一份礼物，系、 一份负担， 系一份生活态度，系一种品味。 Spy Family 呢个咪好地地咯， 呢啲就系实用啲嘅，实用啲嘅吓，你攞去氹女仔都得啊呢、這个。咁但系只碟咧就系、抛砖引玉嘅，好明显冇噶啦。 你即系逼我再去日本买个 部机，睇到你用黑胶嚟打碟咯， 真系唔容易嘅师傅。但而家我已經開始練習緊捽碟啦， 係咩？ 係希望有一日可以捽俾你。 攞呢隻去練啦。喂喂喂咁。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喺北京，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表示，李家超带领特区政府敢于担当，坚定维护国家安全，重塑区议会制度，推动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中央充分肯定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习近平说，中央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保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長期不變，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習近平又說，一國兩制的生命力和優越性必將不斷顯現，對香港光榮前景充滿信心。香港和澳門特區行政長官今年述職安排和往年不同。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回应话，今年国家领导人听取香港、澳门特区行政长官述职的安排，在形式上进行了调整。调整之后的述职安排更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行政长官述职和特区工作的高度重视，有利于健全行政长官对中央政府负责的制度机制，有利于更好落实中央对特区的全面管治权，符合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符合國家憲法和基本法。一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等罪，案件今日開審，由高等法院三位國安法指定法官審理，法庭先處理有關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的檢控時效法律爭議。黎智英代表律师说，检控应由被告涉嫌干犯相关罪行计起的6个月内提出，法律条文采用的字眼反映被告首次出庭应讯的日期，就是该罪行提出法律程序的日期。今次控方提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效已过。律师又认为，相关行为若果涉及新闻自由，在决定是否批准提控时应该納入考慮。聆訊聽日會繼續處理檢控時效的法律爭議。港鐵表示，今日起在沙田站安裝自動月台閘門，安裝工程會在個別日子的日間非繁忙時段進行，工程期間有關月台不會行車，列車服務會調到往其他月台，所以不影響日常車務運作。車站會派遣月台助理维持秩序和协助有需要的乘客。港铁又说，目前共有4个东铁线车站，即是沙田、大围、上水和大埔墟站，正在进行闸门安装工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星期三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佢系 Natalie 何俊琪，有佢派台作品《旅程多得你守望》。 疑惑什么？ 又第一岁，希望唔止身体啊，心理都可以强大一啲。大家都系有强大嘅心理先可以面对。 爱对人恶抄笔记，最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Just another day， 留言操作也分味，明明一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俗世的见你，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你又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去做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天命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Every day is Sunday，Please don't wait for someday。Hang on bros， 上放弃也是信号。中清楚 Round and round What should we do 在渺小世界以赴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战过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哭泣要计较安全今天这个你 So never let go Run and run You gonna move 别眷恋斗争拥护找首船找到新的温泉找石灰穿住走的寒暖一呼放弃你的盘算一吸够氧气生存天空怎放箭 You just let it go 佢啱啱完成咗佢自己一个嘅专场音乐会，亦都推出新专辑。佢马天佑有新歌叫做《Let Go》。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溶解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书本桌图，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设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如花，何表做到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老大了。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落雨我会在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收音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盼望，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混乱，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波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哇，温馨温馨啊！ 我都其实都有谂过 吓， 呢个题目即系都有趣啊，即系讲下生日歌咁啊，大家一年都总有机会听一次啊。 冇错， 但系佢喺呢半个钟头会听到几多字嘢、 啊。我话俾你听，做呢一个环节嘅时候咧，去做少 research， 我觉得生日歌呢个题材系几得。因为衍生咗太多唔同嘅版本出嚟啦， 亦都冇谂过 吓 咁阔啦， 冇错 个历史啊。 当你以为佢系即系我哋成日听呢一个生日歌系呢个版本啊唯一啊、 嗯， 但系原来佢仲有好多唔同嘅变体嘅吓， 所以今日我哋 存在都。呢、这个平衡宇宙当中 所以今日我哋嘅音乐 sauna 就讲下生日歌呢一样嘢啦。 冇错啦，咁啊，首先讲讲啦，到底生日歌我哋成日听到呢个 melody， 真系好开心， 好有趣。我第一次用一个咁嘅形式去听呢个生日歌， 系即系会令到好认真咁讲解啊。 系我认真，所以令到今日所有嘅朋友，你无论系咪今日生日，你都有嗰种过紧生日嘅感觉。我觉得你今晚嗰餐饭，你约朋友食饭未约，而家约佢话今晚食生日饭， 系， 但系冇任何人生日噶，纯粹食一餐叫生日饭嘅晚餐。 然后你可以分享一下呢、這个生日歌嘅古仔俾佢听。 应该以后做唔到朋友，一路食饭讲呢啲嘢。 真系生日嗰日唔见你约我咁样。咁啊，但系即系讲起呢个生日歌呢。一段的旋律啦、嗯、其实讲緊係由1893年开始已经出现咗㗎啦，即係讲緊真係19世纪末啦，係咪咁啊，呢、這个1893年又发生咗啲咩事呢？ 百几年喎。 百几年㗎啦。 哇， 当时呢喺美国街我同你同阿涉 同听紧嘅人啊， 加埋都未必到啊！ 听紧嘅人都未出世啊！ 咁啊，呢一个1893年咧，当时喺美国有一对嘅姊妹，姓 Hill 嘅，即系希尔姊妹啊，一个叫 Patty Hill， 一个叫 Mildred Hill。咁咧，佢哋两个咧系做呢个嘅幼稚园老师嘅。咁当时咧，呢一个幼稚园老师就有呢个嘅唱游班啊嘛。咁啊，所以咧，佢哋就特登为呢啲小朋友咧去创作咗一首可以喺课堂之间互相问候啊 问候对方嘅一个歌曲， 叫啊！ 你估唔到呢个 Happy Birthday 本身原来系咁温馨嘅，系用嚟问候人嘅。 而家都温馨啊！而家祝福啊！ 而家都 由问候变祝福啊！ 咁啊，但系嗰阵时一个问候系即系其实系乜嘢咧？其实佢原曲唔系叫做 Happy Birthday， 佢嘅原曲咧叫做 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 Good morning to all。冇错啦，咁啊就系咁样唱噶啦。其实完全系一模一样，只不过歌词唔同咗嘅啫。 被问候完好窝心。 系啦，每朝我你要幻想下，每朝大家啲小朋友上堂吓 ，Good morning class， time to good morning to all 咁啦吓 ，time to bless your classmates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一个嘅旋律啦，即其实好简单咁样就面世啦，就由呢个 Good morning 去开始嘅咁，但系咧就当时未有呢个 Happy Birthday 嘅一个谂法喺度， 嗰年代应该未有嗰种。叫做好普世商業地慶祝生日，有蛋糕嗰陣時， 冇錯， 嗰年代又未有。 你講得好啱，所有嘢呢啲咧，即係慶祝嘅活動咧，多數都係同商家係有關係嘅， 冇錯 啦。係啦，咁啊，所以咧，去到幾時大家？終於有一個概念啊！我哋慶祝生日要有啲乜嘢嘅鋪排啊，要有啲點樣嘅禮節啊咁。其實就係去到呢一個十九世紀尾嘅時候咧。德国发明了一样东西真是非常之邪恶的在各方面来讲 就好像你送黑胶碟给我一样那么邪恶 没错那样东西发明了什么发明了生日蛋糕每个人生日都要吃一个生日蛋糕是的还要肥的添是的那就是这个的庆祝活动呢就是这个的商品呢都即传了去美国那边那么当时呢即美國未有一首真係叫做統一啊！大家慶祝生日嘅時候可以唱咩歌咧？嗰陣時未有一個咁嘅概念嘅，咁啊，但係啱啱好啦，呢一個 Good Morning to All 咧，就喺嗰陣時咧就面世咯噃，係啦，咁啊，大家覺得哇，呢個旋律好容易記噃，好容易上口噃，咁啊耳熟能詳啦，大家都識得唱啦，咁啊，所以慢慢咧，即係大家就將一個好簡單嘅問候 Good Morning 嘅一個歌曲咧。就變咗做 Happy Birthday to You， 二次創作嚟嘅， 係啦。咁啊喺二十世紀，即係1900打後咧，呢一首嘅歌曲咧正式成為一首通用嘅生日歌嘅。咁啊，而成為咗一首通用嘅生日歌之後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場合啊，好多唔同嘅媒介啊，都會用到嘅。咁但係喺講落去之前咧，先分享一下。非常之早期收录咗喺一啲电影当中咧，其实都系有应用到呢一段嘅生日歌嘅。 Happy birthday to you, a happy birthday, Miss Ginger. Happy birthday to you. 就是这么 短 的了。好好啊， 这个 版本。 是啦，这个呢其实就是1934年收录了在一部电影叫做 Girl Crazy 当中的一个版本啦，就是在电影的 OST 收录了的。咁当时呢一个的旋律其实已经成为了国际间非常之通用的一个生日歌咁样啦。咁但是呢亦都好有趣的就是呢好多的名人啊好多歌手啊其实都在公开的场合呢唱过呢一首嘅生日歌 ，Mariah Carey 有冇 ？Mariah Carey 你知呢啲十二月份 系一定系， 大家就 会 联想到 Mariah Carey， 即系圣诞歌又关佢事啊，跟住然后生日歌又关佢事，咁啊当然好多嘅女歌手都系有唱过啦，但系咧其中一个非常之经典嘅画面咧就发生喺1962年嘅，咁啊当时呢个玛丽莲梦露啊 ，Marilyn Monroe 咧就为当时嘅美国总统 Kennedy 咧金乃迪咧佢啊庆祝生日嘅时候咧，亦都唱过一个咁样嘅版本嘅生日歌嘅。咁啊，亦都喺呢一个嘅事情之后咧，呢首嘅生日歌就越传越远，咁啊，译咗做18个唔同嘅版本啦、 哦，即系唱 hit 咗啦佢。 唱 hit 咗啦，咁啊，但系同时间好有趣，就系、是、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喺后面咧都发生咗一个好大嘅版权争议嘅。 系 点解咧？就是话说呢一个嘅希尔姊妹花 呢個 Hill， 即係 Patty Hill 同埋呢個Mildred Hill 咧，咁咧其實佢去創作呢首 Good Morning to All 嘅時候咧，佢就登記咗一個版權，就註冊咗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同埋呢個編曲啦，咁所以咧就收錄咗喺一個叫做《幼稚園的歌曲故事》嘅一本書當中嘅呢一個版權。咁啊，當時有一間叫做 Summy 嘅公司嚇。Summy 嘅公司咧就有咗呢个嘅版权啦，咁啊，但系又好有趣地咧，去到1990年之后咧，呢一间嘅公司咧就俾 Warner 即系华纳唱片就收购咗，咁、啊、当时咧 Warner 就一路即系讲紧系外国嗰边嘅 Warner 国际嗰边，咁啊一路都声称啊，我哋系拥有呢一首生日快乐嘅歌曲嘅版權嘅咁，咁所以有任何人喺商業活動當中要用呢首歌咧，就要俾版權費啦。 哦， 而結果啊，好犀利嘅，就係佢哋憑住呢一首歌，每一年係賺到200万嘅美金。 只歌咁多年啊，你一年365日都有人生日，咁當然佢係計商業活動啦， 係啦咁樣。你私底下唱 OK 嘅， 咁係就另一樣嘢啦。而家講商業活動啦，咁但係真係。你真係冇啊！你無限 loop 噶喎，你淨係 Mariah Carey 每年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啊， 係 佢個版税都 賺咗幾多啦？ 佢都賺，有人統計過啦。我早幾日睇完唔記得，即係總之係好大筆數嚟㗎啦，每年都。 佢淨係靠呢首歌已經係 可以 過世㗎 嘛？唔使再唱歌㗎啦， 係啊！佢而家唱歌係為興趣啫嘛，係咪先？佢嗰個版税已經收到咧，係唔使再做㗎啦，咁樣。 好誇張啊！ 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同時間，當時嘅 Warner 亦都係喺呢一首嘅生日快樂歌當中，就每年賺咗好多好多嘅版税，直到2013年啦，2013年咧有一间美国嘅电影公司咧，佢就将呢首生日快乐歌咧就拍咗一个嘅纪录片。 嗯， 咁但系咧当时佢拍完呢个纪录片之后咧，呢、這个唱片公司就向佢话：喂，商业活动麻烦你俾翻个版权费我哋啦。咁于是乎咧，佢就非常之嬲啦呢间电影公司。咁啊，唯有好唔得。我覺得要打官司啦！呢一鋪即係一個咁普世大家都會唱嘅歌曲，你竟然問我收翻版權，我覺得好 快樂啦， 係啦，唔快樂啦咁。咁後屘咧，即係打咗兩年呢個版權嘅 官司， 係官司。咁啊，最後咧，法院即係美國嘅法院咧，就裁定咗咧。Warner 唱片咧，只係擁有個 melody 嘅版權，而唔係擁有呢個實際嘅歌曲。啊，這個概念是有啲難明嘅嚇。咁但係總之你唔好理啦，你唔好理啦。總之咧， 即係你攞個旋律，商業用途 係 就係要俾錢啦，因為佢嘅旋律。但係咧，如果你唱咁又算唔算叫用咗佢個旋律咧？又唔知喎，就歌曲。又另一樣嘢。 總之簡單去講，佢最後個判案就係話俾你聽，呢首嘅 Happy Birthday 咧係屬於公共嘅領域嘅，係不受任何版權嘅保護嘅。咁所以咧，即係最後咧，大家都可以係有一個唔需要付版權費嘅底下去使用呢一首嘅歌曲啦。咁但係當然亦都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喺呢個版權嘅事情之間啦嚇。其實係好多音樂人咧都寫咗另一首嘅 Happy Birthday 出嚟嘅，有啲可能係因為嚇、要俾版權啦，咁我唔俾啦咁。有一啲就真係為咗去寫一首 Happy Birthday 而寫嘅。咁啊，今日見你生日啊嘛，咁我不如咧就播一首我覺得你會中意嘅版本嘅 Happy Birthday 俾你咧。 唔係嗰啲電子 EDM 版本啊， 聽你咪知咯。 Beautiful, beautiful, no other name. I knew from the moment you came. I see in your eyes the dawn of a day when nothing will ever be the same. Feel my heart beating through my chest. I'll get used to just saying yes. Yes, I'll love you with all I Yes, tonight is when we begin. And ooh,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oh, I promise to stand for you. Oh, oh, oh. Ooh, can't protect you from every heartbreak. The world isn't easy that way. But I'll be there for you when you call. There to pick you up when you fall. Yes, I'll love you with all I am. Yes, tonight is where we begin. Ooh. I wanna dance with you. Ooh. I promise to stand for you. Oh. Kygo featuring John Legend 的 Happy Birthday 啊吓，咁啊，头先波盛话呢一种叫咩啊 ？Tropical House 嗰阵时 ，Tropical House 好多年前啦，而家都少啲喺 mainstream 听到嘅一种声音嚟。 系咁啊，头先分享咗呢一个关于即系 Happy Birthday 嘅版权故事啦，咁啊，但系都提下大家，因为头先嗰个版权官司打完最后咧，佢只系限于喺美国呢一度系喺嗰度发生嘅啫，咁啊，所以你喺其他唔同嘅地方国家咧。佢都可能係會有呢個嘅版權嘅保護嘅，即係佢係 處理唔同，因為 處理 主要係美國裏面啊嘛。 冇錯，咁因為佢只係美國嘅法院裁定咗啫嘛，你其他嘅地方就唔一定係咁嘅。咁所以咧，大家咧真係如果要考慮用呢個生日快樂歌做一個商用嘅活動嘅時候咧，就真係要諗清楚啦。咁啊，但係講咗好耐啦，就係講呢個關於一首西洋嘅生日歌啦。咁我覺得 中式嘅， 最後我哋都要嚟首中式嘅， 係咪？秋官同埋汪阿姐嗰首啊， 梗系啦， 祝寿曲啊，哇， 喜庆下啊嘛， 哇，即刻转一转个 mood 啊。 愁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恭祝你老如重盘，笑若之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恭祝你福寿与天齐，庆贺你生辰快乐。年年都有今日，岁岁都有今朝，恭喜你。 深信波城收到晒噶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在北京，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在中南海瀛台向国家主席习近平述职。习近平表示，李家超带领特区政府敢于担当，坚定维护国家安全，重塑区议会制度，推动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中央充分肯定李家超和特区政府的工作。习近平说，中央长期坚持一国两制方针不会变，保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运输署署长李仲恩说，西隧的服务商今朝10点至11点出现错误，收费时使用了旧版633收费方案，大约有4700架次车辆受到影响，而红隧和东隧就不受影响。李仲恩说，服务商在上午11点04分更新收费表，并且已经即时安排退款，其中七成车主已经获退款，其余大约1300名未曾交费车主已经获发收费更新通知。李仲恩说，今次事件不涉及系统出现问题，他代表运输署和服务商向受影响人士致歉。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等罪，案件今日开审，由高等法院三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庭先处理有关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效法律争议。黎智英代表律师说，检控应该由被告涉嫌干犯相关罪行计起的六个月内提出，法律条文采用的字眼反映被告首次出庭应讯的日期，就是该罪行提出法律程序的日期。今次控方提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的检控时效已过。律师又认为，相关行为若果涉及新闻自由，在决定是否批准提控时亦都应该纳入考虑。聆讯听日会继续处理检控时效的法律争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5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北风。展望星期三再度转冷，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寒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 N 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现时车龙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到学园街，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嘅龙尾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车龙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去到虎山道桥底。而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启业村车多，龙尾去到德宝花园。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车多，龙尾去到帝国中心，而弥敦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去到柯士甸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打击毒驾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冇呈现受呢啲指明毒品影响嘅症状，都系犯法。受呢啲毒品影响以致唔能够控制架车，更可被判监禁三年、罚款25,000元同终身停牌。

收录在 A Long Vacation 这张专辑当中，大龙泳一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歌名很适合用来形容波城的歌名，叫做你是天然色，即是讲他的人带着一种很天然的特质，非常之透彻这样的。好了，跟着下来播一些生日歌了。 lives in all of the hearts of people. You believe me? We'll make the dream become a reality. I know we will. Because our hearts tell us so. Stevie Wonder 的 Happy Birthday， 還有很多大家認知當中都可能沒有聽過的，例如他們都有唱過關於生日的作品。文的作品之外呢，关于生日歌啦，其实日文歌都有好多好多的，可能你随手 search 一下关于 Happy Birthday， 已经见到好多好多的日本歌手会去做啦，例如这一队的乐队，他们是 Funky Monkey Babies。 再次为你介绍有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appy Birthday， 但是个人来讲最喜欢的，尤其在小的时候，当然是其中一位女神，她叫做 Yui。一首作品属于 Yui， Happy Birthday to You， 即是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拜拜。